世界臭氧日民族讨论会19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我国各委员会、省、中央机关、科研机关、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常驻朝鲜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朝鲜代表参加。讨论会上继讲话后，一些人做了发言。参加者观看了介绍臭氧层耗损对人类生存影响和臭氧层保护的照片，接着观看了录像片。